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叫郭轩，今年22岁。其实说到最喜欢的电影，我会推荐《亲爱的》。这部片子是陈可辛的一个，在2012年的一个片子，还是2014年？对，当时是我跟我母亲去电影院看的。因为从小我是被爷爷奶奶在身边照顾长大，其实是被很小心的保护，也从小到大没有受到什么特别大的伤害，什么磕磕碰碰虽然是难免的，但是其他都没有。但是我的亲人里面，就是我的一个姨，我的大姨，对，她小孩就是在很小的时候，3岁还是4岁的时候，就是在门口就被别人拐走了，然后到现在都没有找到。所以我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感受还是挺深的，一直到后面，就是片子的后面，我的母亲一直都在流眼泪，一直流眼泪。然后我就后来就抱着她说，我说谢谢你这么多年都把我保护得很好，都在你们的身边。所以我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感触还是挺深的。 亲爱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 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 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 聪明的小孩， 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 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 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？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会痛的石头，作词姚若龙，读歌人大佐。跑过快红灯的路口，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。不用刻意做些什么，两颗心就会满出来欢乐。想起来怎么像梦，小的美好，大的感动。是过了多少个秋冬，沦为下篇的电影，只能重播怀旧。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，猛烈冲撞后裂了缝，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认错。还相爱却掉头放手，心疼你是颗会痛的石头，想要抱住你却混乱沉默，倔强的表情里闪过了失落。 跑过快红灯的路口，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，不用刻意做些什么，两颗心就会满出来快乐。想起来 没说，想做这个记录你我，写三句身旁你的眼红了，想起来怎么像梦，笑得美好，大的感动。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，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，情歌的机会忘了谁，感情像牛奶一杯，越甜越让人生畏，都早有些防备，润色前的原味，都拿起咖啡，把试探放在两人位，距离感一对，就不必再赤裸相对，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，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，岂止可惜视而无味，可能是现在感情太珍贵，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疲惫，谁不曾用过卑微的词汇，想留住谁，山昂贵，却输给了廉价香水，他先有你入味，还可以放低了分贝，

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，像你这样的温柔幸好没错过，在茫茫人海遇见是那样难得，于是一起逃亡，一起等候，一起学会成熟。像你这样的朋友不需要太多，像你这样的拥抱什么都不用说，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老了，你会对我说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， 我的朋友。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转身之间，作词燕翔，读歌人王帆。往昔时光已走远，我才会学着想念。平常的相见，银杏树下的誓言，刻骨铭心，可我们渐行又渐远。一句你好和一句再见，中间是没有对白的画面。昨日依稀又重现，你站在我面前，记忆里的少年从未改变。我迷离的双眼，昏黄了容颜，却依稀留住了时间。你沙哑的声线，在梦醒瞬间，在我忘记之前，唤醒世界。未来好像很遥远，你是否习惯忘却过往的片段？熙熙攘攘的世界，似水流年，可我们只是平行线，没有相聚，也没有告别。未来是似曾相识的情节，故事已经到终点，结局不再有悬念。可是人海茫茫，难言相见。 往昔时光已走远，我才会学着想念。平常的相见，银杏树下的誓言，刻骨铭心，可我们渐行又渐远。一句你好和一句再见，中间是没有对白的画面。昨日依稀又重现，你站在我面前，记忆里的少年从。

不想恨，别纠缠，别装作感 上爱点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让一切都体谅，让一切都天亮，我尝试找答案，而答案很简单，简单的很遗憾，因为成长我们并不太要习惯，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错散，就散。 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比天空还远，读歌人徐冉。谁能给我无限辽阔，张望天空，空空如我。告别异乡孤独的客，两个人微笑着。谁能给我自由的窝，坐在屋顶，晨光直射，留住一段空白生活，没有人发现我。路途比天空还遥远，一个人会不会寂寞？漂泊的心一直辽阔，如果世界只留给我一天，路边的我镇静寂寞。失眠，读歌人徐冉。谁踩着我的窗摇晃，轻巧入我梦乡游荡。洁白的月光映在天上，孤单闪着人心慌。我乘着谁的歌遗忘，旋律该怎么唱忧伤。洁白的月光映在天上，一盏灯的夜漫长。失眠的夜有谁在心上，雨点轻轻碎碎敲打玻璃窗。只是一场离别，怎才能忍住不说再见。失眠的夜有谁在心上，心事三三两两，不安在心房。这雨夜太漫长，失眠的我在谁梦里歌唱。 谁能给我无限辽阔， 岁月长，他想要的不